就在前一刻，61号壁垒内，王润正在罗兰他们院落外面高喊，希望罗兰能够给他们开门。院子里无人回应，王润有心想要硬闯，可王胜之刚刚交代过，不能对罗兰他们怎么样。忽然间，壁垒的地底忽然爆发出轰鸣的闷响，那爆炸声似乎来自地底深处。当声音传来的时候，已经有些微弱了。王润当即呼喊士兵们破门，他总觉得这一切跟院子里的罗兰有关。可是他愕然发现，所有士兵都一反常态没有听从命令，而是静静地注视着他。王润感受到自己身体内部似乎有某种声音正在呼喊他，那声音温和且亲切，就像是亲人在背后呼唤。可王润是超凡者，他的精神意志本就远超常人，只是刹那功夫，他便将这一切呼唤给硬生生斩断了。不仅如此，精神意志开始出现排异反应，那身体里的纳米机器人试图接驳神经元的触手，全部被摧枯拉朽的毁灭。毫无疑问，王润生活在61号壁垒里，他的身体中也存在着纳米机器人，只不过他们还做不到控制超凡者。就像当初任小素他们在理事第一次接受身体检测一样，任小素的同步率竟然是可怜的零。不是任小素无法与纳米机器人同步，而是他的精神意志太过强大，纳米机器人根本无法与他同步。王润看着街道上全都向他看来的目光，他知道王氏完了，就像是人类曾经与人工智能决战的棋局一样。当第一局开始的时候，人工智能在37手走了一步人类完全不会落子的棋。一开始人们并不理解他为何会这么做，但后来才明白，原来后续的一切都从这37手开始。当人类以为炸掉他深藏在地底的服务器机组就能终结这人工智能时，对方甚至未曾建立过新的服务器机组，而是直接以纳米机器人接驳了所有人的神经元，以人类的大脑当作自己的服务器载体。这服务器以上千万的数量存在着，即便摧毁几万、十几万甚至几百万，都无法从根基上摧毁它。因为从现在开始，它将存在于每个中原人的脑中。少量纳米机器人蛰伏在每个人的脑干上，所有思维将以数据化的形式不停轮转。人类大脑自身的计算能力将汇聚成他新的力量。只要灵还存在，那么这数以万计的中原人将永远不再拥有自我，他们都只有一个名字，灵。这盘偌大的棋局上，人工智能隐藏蛰伏一年之久而谋划的棋势已成。他不是现在才成事的，而是他一直等待自己做出一个决定。中原突然沦陷了，而且沦陷的速度太快，以至于西南和西北根本就没有机会得到消息，只有少数壁垒内有超凡者逃出来，其余壁垒全部变成了零的领地。这些超凡者觉醒之后，或许是不想成为财团工具的员工，于是始终隐匿着自己的行藏，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不论战乱还是灾难，都仿佛与他们没有关系一样。他们是超凡者，就算真正有灾难降临，他们也能活得比别人好。然而这个时代谁又能幸免呢？当真正的灾难降临时，他们的亲人也无法幸免，他们自己也将失去自己的家园。确实，超凡者应对灾难的能力要更强，起码他们还没有被人工智能灵控制。中原一座壁垒，人数少的20多万，人数多的例如73、72号、61号、62号壁垒，居民人数高达上百万。但以中原人数来看，灵所控制的居民人数远远超过了千万级。他们将拿起武器，枪械不够的话就拿锤子或者铁棍，甚至砖头。放眼整个西南西北，谁又能预想到自己将要面对如此庞大的敌人呢？ 庆枕这个执旗者有没有想到过？没人能够确定。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凌布局也不过短短一年时间。他想要控制这么多人，那就必然要为数量而放弃质量。他只能分出极少数的纳米机器人来控制人类脑干，却无法再制造更加强大的纳米战士了。这些被控制的人类只是普通人而已。61号壁垒里，王润看着数以万计的居民突然对自己展开追捕，不论他如何解释，对方都无动于衷。其实他也很清楚，解释是无用的。王润知道这些人背后的实际控制者是谁。王润短暂地和几个距离他最近的居民交手了一下，结果他发现，那些原本平平无奇的居民就像是一夜之间得到了说书人口中的秘籍似的，一个个都变成了格斗高手。最可怕的是，对方连路上的小石子都能计算在内。王润几乎是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便被对方一不小心逼着踩到了一颗小石子上，差点失去身体平衡。王润明白，自己踩到的小石子不是什么偶然。他纵身跃上了房顶，不再理会院子里的罗兰还在不在。此时罗兰他们所在的那处小院子里已经人去楼空，灵也在寻找罗兰，可等待他的只有空洞洞的地底隧道。隧道连通着庞大的排水系统，这是罗兰最熟悉的逃命方式，也最擅长。这错综复杂的排水系统有上百个出口，灵虽然能够精确地派人封锁每一个出口，可惜的是，他在等自己的那个决定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抓捕时机。这条隧道由12名庆氏潜伏情报人员挖掘而成，耗时两年。原本挖这条隧道其实只需六人，但第一批的六个人死在了爬墙虎之灾的浩劫里。先驱死去，并又有后续六人填补上了这个空缺。庆枕对这条逃生之路筹谋已久，他确确实实从人工智能手中为罗兰硬生生造出了一条生路。人工智能大厦下方，那巨大的地底空间已经破败不堪，电梯井也因为爆炸的余波开始小范围坍塌，地下河的水流将地底空间淹没。只不过这地底空间是一个巨大的内凹结构，就像是有人在河道壁上硬生生挖出了一个口袋空间一样。这样一来，地底空间的最顶端就还有一部分空气被挤压在天花板处，而周琦此时便静静地仰面漂浮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进行短暂的休息。谁也没想到，周琦在炸完服务器机组后竟然还敢回到这里。连周琦都觉得自己实在太聪明了。但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便最安全，他深知这个地方爆炸后外人是进不来的，刚好可以构成最安全的临时避风港。在他将这里的最后一点氧气用完之前，周琦需要让自己的精神意志尽可能恢复，这样他才能从水路返回泥沙城，然后再与罗兰等人会合。因为水位挤压空气的缘故，周琦感觉自己耳朵深处的耳膜有些刺痛。爆炸后，这里变成了绝对寂静的地方，听不到人工智能大厦顶端的说话声，只余下水流拍打墙壁的哗啦啦回响声，就像是潮汐拍打进海崖下的洞穴的孤独感。海浪潮汐一次次涌进洞穴之中，哗啦啦的声响就像是在问，有人在吗？可是千百年过去了，那一次次问候全都无人回应。仰面浮在水面的周琦笑了笑，他觉得自己的精神意志应该勉强足够返航了。虽然没有航标，但他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去试试运气。 这次回去，光是一座壁垒的税收可不够啊。如果回得去的话。 想到这里，周琦笑着在手表上按下了60分钟倒计时，然后重新沉入黑暗的水底，一路逆流而上。 就像他曾经年少时探索各大水系一样，他在水中获取着自己想要的自由，还有畅快淋漓。这一路上，他不止一次走入岔路，又一次次返回走错的地方重新开始。倒计时从60分钟变成了45分钟，然后又从45分钟变成了30分钟。周琦不断地寻找着归途，就像是他一次次寻找友情一样，在黑暗中不停地探索。就算自己其实也没抱太大希望，但心中还始终存着一丝侥幸。最终，在倒计时到了2分钟的那一刻，他终于看到前方被安全绳拴在地下河中飘摇的信号塔。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红色与蓝色的灯光交替闪烁着，这一线光明让周琦欣喜若狂。下一刻，他们从钻探平台的钢铁管道中快速向上攀升，周琦就像是一只缺氧了很久的鱼一样，从管道中一跃而出，然后落到了钻探平台旁边的地面上。 哈哈，老子大难不死，必有。 可他话还没有说完，却发现这泥沙场里竟是躺着一地的尸体。尸体的身份，赫然是之前帮助他进入地下河流域的庆氏士兵。能看得出来，这些士兵临死前在泥沙场里遭遇了袭击，而他们每个人都打完了各自的子弹，最后弹尽粮绝后阵亡。直到死，还有12人死死守在钻探平台旁。周琦木然地转头朝厂房外面看去，赫然看到那里正有数百人以同样的目光冷冷地看着自己。突然间，这数百人异口同声地笑着说道： 周琦，你好。 他们每个人的声音都不大，然而当数百种声音汇聚在一起，却突然让周琦觉得对方声音洪亮宛如鼓锤，突然敲在了他的心口上。周琦试图重新钻入身后的管道中，回到地下河里。虽然他现在精神意志也只能在水下坚持一两分钟，但也总比眼前的局面要好。然而还没等他靠近，便有子弹打在了他的脚下。那数百人中有一人排众而出，笑道： 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你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你们可以叫我林。 周琦愕然，他不是已经把对方的服务器炸掉了吗？为什么对方还能跟没事人一样，而且还控制了这么多的人？眼瞅着面前那群人，有持枪的王室士兵，还有拿着砖头的小孩子，看起来要多诡异就有多诡异。周琦也算是身经百战了，但还从未面对过这样的敌人。哪怕重新面对可怕的爬墙虎，他也不会产生现在这种荒诞感。这种荒诞感更像是自己进入到一个魔幻科幻的世界里，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忽然就不够用了，一切都那么光怪陆离。周琦沉默了几秒后说道： 干脆点吧，老子炸了你的服务器，你们把老子弄死，一命抵一命，别跟老子废话。 不，我一直对人类之间的感情很好奇，所以想问你几个问题。 老子凭什么回答你？ 因为这样可以给你争取时间了。我问的问题越多，那么你的精神意志也将回复越多，这样一来你面对风险的能力不就更强了吗？ 事实上，周琦很清楚，对方一定是已经有了100%弄死自己的把握，不然压根不会跟自己废话。自己一定是无法回到地下河了。周琦能感知到，这厂房里最少还有10多只枪口对准了自己。但是他依然无法拒绝林给的诱惑。是啊，但凡还有一点生存的希望，谁又愿意放弃呢？周琦也算光棍，他干脆了当地坐在了钻探平台旁边的地上，以最舒服的姿态 来保证自己的精神意志恢复效率。若不是场景有点不合时宜，他可能更愿意直接躺下。 问吧，想问啥问啥，但回不回答你那是老子的权利。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来这一趟中原？ 因为钱呢，庆枕给我许下了一整座壁垒的税收，还能传给儿子，这么高的报酬为什么不来啊？ 你有儿子吗？ 周琦噎了一下。 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啊。 明白了。人类对于子嗣的期盼与深切的爱，更像是写进生物基因里的本能。即便还没有孩子，便已经开始为对方计划未来了。 你他妈！ 周琦这会儿都有点分不清楚，这货是在故意取消自己，还是怎么的？ 有时候，实话可能会让人类觉得自己在被取笑，是吗？ 下一个问题。 在我的数据里，我知道你视钱如命，但是我在深层分析逻辑时发现，对金钱的需求其实更像是你保护自己的一种行为方式，这样你与其他人的关系便只有利益，而避免产生感情。在你看来，感情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吗？ 下一个问题。 周琦依然不回答。 你总是和罗兰形影不离，当初在61号壁垒杀死爬墙虎的时候，你曾展现强大的保护欲，甚至曾尝试着为了保护罗兰透支自己的生命，这是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钱，人家给我掏钱，我要对得起这份钱，是不是？ 你 也别老是你问我了，我倒是想问问你，你不是控制那么多人吗？你怎么不直接问问他们呢？你留着我的这条命到底要干嘛呀？ 你觉得罗兰会不会回来救你？ 当然不会，我们开始计划前他就说过，如果我错过时间，他们绝对不会等我。这个计划是严密的，庆枕和许蛮做了极其周密的撤退计划，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而改变，懂吗？我现在已经错过了这个会合时间了，他们应该正在回西南的路上。怎么，你想要抓罗兰？ 当然，罗兰是庆枕最大的助力之一。虽然庆枕这一年多以来把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完美，但是罗兰作为他身边最特殊的人物，或许会知晓他许多的计划。 周琦挑挑眉毛，他怎么觉得这人工智能的言下之意是庆枕真的能够给对方造成威胁啊？其实周琦内心现在对庆枕早就开始破口大骂了，给自己的计划零零散散的，也不告诉自己前因后果。他都以为炸掉服务器机组之后这人工智能就完蛋了呢，可是现在看来，人工智能不仅没有完蛋，反而变得更强了，这上哪说理去？不过这时候周琦忽然想起来，罗兰在任务之前就说过，这是庆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说，其实庆枕还有后续的计划，至于能不能行得通，那就看庆枕有没有料到这一切了。 你觉得罗兰会来救你吗？ 你打算用我把罗兰调回来？ 周琦看向面前被零控制的年轻人，沈笑道： 不用费劲了，我来执行这个计划是收了钱的，所以我和罗兰仅仅是普通的交易关系而已，他不会来救我的。 我或许有与你不同的意见。 此话一出，周琦的目光便垂在了地上。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我和罗兰的关系从小就不好，我觉醒以后老是拿能力捉弄他，让他尿尿分叉，还让他洗澡的时候停水，天上下雨的时候他要是没打伞，那他头顶的雨一定是最大的。后来大家都长大了，他想拜托我做什么我都找他收钱，他递个消息收钱，打人收钱，保护他也收钱，就没有我周琦不收钱的项目。不光收钱，我还会临时加钱。这货老是说我掉钱眼里了，但世界上 还有什么比钱在你口袋里更踏实？他们命苦，我也命苦。他们爹死得早，我爹是个赌徒，当年差点为了钱把我和我妈卖了。他们还有机会18岁上银杏山改变命运，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怎么样，我这个人是不是很拧巴呀？我告诉你，这世上或许真的有人愿意舍命救人，但绝对不会有人来舍命救我，因为我没有朋友。 明平静地看向周琦。 但是早先王氏给你掏钱让你背叛罗兰的时候，你并没有答应。 那是王胜之那老小子给的钱不够。 但是这一次你冒着生命危险去炸了我的服务器机组，你本可以返航的。没关系，我们再等一等。我觉得你应该也很想知道罗兰会不会来救你。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乾陵江大桥旁边，许蛮跳下了越野车。 罗老板，不能再等了，周琦已经错过会合时间20分钟，我们如今已经算是违反纪律了。他是收钱办事，如今出现意外也是他的命。 既然是军事行动，那纪律便是天地间最大的规则，定下在何时撤离，那就必须撤离，绝不能因为周琦一个人影响到罗兰他们183人的安全。许蛮作为一名军人，自然不愿意继续等了，他的任务是完成庆枕制定的计划，不是救人。罗兰望眼欲穿地看着北方，那个方向却迟迟没有出现周琦的身影。 其实你也计算过爆炸时间，对不对？他在地下河原本已经错过了完成任务的时间，应该早就返航了，他那还是炸了服务器机组。 罗老板，这不能说明什么，或许他真的冒死去炸了那服务器机组，那你就更应该明白他没有返航的机会了，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浪费时间。 哎，还真他妈冷血啊。 不是冷血，我是一名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庆枕长官要我把你安安全全地带回庆室，我就必须安安全全地把你带回去，哪怕我自己死在中原都没关系。 什么死不死的，行了，不等了，咱们撤退。 说着，罗兰拿出红色真实之眼走到桥柱旁，并将石头按在上面转了10圈。 走吧，这是我们回到庆室的最快方式。如果没猜错的话，门的背后就应该是111号壁垒的骡子宝路了。 许蛮愣了一下，罗兰也没踏进过那扇门，为何如此笃定门后的地点？不过确实如罗兰所说，这任小素偷偷传授给罗兰的密钥之门确实是最佳的脱险方式。许蛮松了一口气，只要这位罗老板不去送死就好，不然他真的没法跟庆枕长官交代。 罗老板，你先进去吧。 许蛮紧紧盯着罗兰，罗兰不进去这扇门，他死都不会放下心来。 干嘛呀，我这么怕死的人，你还真以为我会去救周琦？放心好了。 说着，罗兰便一脚踏进了密钥之门里面，183人紧随其后鱼贯而入，全部消失不见。这乾陵江大桥旁，只余下许蛮他们的车辆孤零零伫立着，似乎这中原的所有事情都到这里为止，没有可期待的事情发生，也同样没有奇迹。密钥之门的神奇之处在于，你自己也无法确定那扇门到底通向哪里，它可能是你曾去过的地方，例如陈安安最喜欢的糖果屋，它也可能是你从未见过的地方，例如陈九的海边。这才是最让人期待的环节，那个礼物盒子里到底是什么，就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地了解自己，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回避着一些答案。但是罗兰对于内心非常笃定，他从来没有逃避过自己的内心，他知道自己心中的每一个答案，这也让他更加坚定。许蛮踏入庙之门的第一瞬间，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在之处。这是庆枕和罗兰在111号壁垒里曾经居住过的小平房。那年因为给父亲治病，他们卖掉了原本的居所，换到骡子堡路这里租住。这一住就是8年的时间。后来庆枕成了庆氏的影子，这兄弟二人便开始飞黄腾达，买到了更好的房子、别墅、庄园，生活在一天天变好。许蛮仅仅来过这里一次，还是帮庆枕搬一些过去的旧物件。如今再来这里，他竟发现这里的家具摆设还与自己几年前来到这里时一模一样。 罗老板，门怎么会开在这里？ 这是我家呀。 这房子不是你们以前租的吗？我还以为你们已经把房子退给房东了。 没有，我把房子给买下来了。平时我在111号壁垒的时候都住在这里，不过我回111号壁垒的机会太少了，所以你们不知道。 这倒是让许蛮有点诧异了，罗兰这种庆氏二号人物竟然住在这么一个破落的地方。罗兰看了一眼许蛮， 怎么不符合我的风格？你可别小看这屋子，我只有在这屋子里才能睡得踏实。 说话间，罗兰已经打开了小屋子的正门，门外便是骡子堡路，门口还有一位大叔正推着卖凉皮的车子，车上摆放着盆盆罐罐。许蛮看着这一幕有些诧异，这位罗老板对于自己的内心是如此的笃定。这世上大部分人面对密钥之门的时候，恐怕都难以猜到答案。罗兰望着这屋里的一切，当初他们一家三口就蜷缩在这个一室一厅的小平房里，生病的老爷子住在里间，而他和庆枕则住在客厅里。两个人打着地铺，若是白天在外面打了架，半夜偷偷跑回来的时候，庆枕还得蹑手蹑脚地给罗兰包扎伤口。冬天的时候，他们还要小心翼翼地守着门口的煤球，防止邻居大叔偷他们辛辛苦苦从别人那偷来的煤球。离开这里的日子固然更富有，但罗兰每次回想起来，总觉得这个小平房才承载着他们所有的快乐。那时候没有庆氏的影子，他们也不需要去考虑战争与政治。那些老头子才该去思考的人生，还没有降临到他们的生活里。可以放肆的大笑，可以一起扛着苦难向前走。偶尔回头看一眼，身后尽是窘迫。只要往前走，每一步都比过去更加美好。但现在好像不是这样了，每一步都更加艰辛，所以罗兰经常不敢回头看，他怕自己舍不得继续往前走。 走吧，后来的战士都跟上，记得脚步轻一点，我这地板本来就不结实。 180名士兵从屋子里陆陆续续走出来，来到了骡子堡路的街道上。那位卖凉皮的大叔都看傻了，他眼睁睁看着这么一个小平房里走出了100多号人。这么一个撑死了才50平的屋子，竟然能装这么多人，而且还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只是一瞬间的功夫，卖凉皮的大叔忽然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这屋子下面一定有一个庆氏的秘密军事基地，就是传说中藏在地底的那种。此时士兵们感叹着密钥之门的神奇，他们前往中原时用了好几天时间，回来却用了几步路。 长官，这就是巫术吗？ 这是罗老板从西北带回来的巫术。 说到这里，特种连的连长下意识地用目光去寻找罗兰的身影，可是罗兰却已经不见了。 罗老板呢？ 机警的许蛮半句废话都没有，转身就朝着屋里冲去。可这狭小的屋中哪还有罗兰的身影？许蛮记得 他们是从客厅电视的对面墙壁走出来的，于是赶忙去摸那面墙。可是这会儿墙上哪还有密钥之门呢，已经被罗兰给亲手从另一个方向给关闭了。许蛮站在墙的这一边，深深吸了口气，对方故作镇定的将他们所有人都给骗回111号壁垒，其实是想自己一个人回到61号壁垒去拯救周琦。这密钥之门是任小素私下给罗兰的，所以许蛮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这巫术的原理。罗兰曾记得临分别前任小素认真交代的事情，这密钥之门虽然是双向的，但如果拿它作为逃命的手段，也同样会有弊端。如果他们所有人通往乔柱的密钥之门来到111号壁垒，那么有人直接摧毁乾陵江大桥的话，那他们所有通过这扇密钥之门的人都会重新调出去。所以当时任小素交代， 如果这扇密钥之门是用来逃命的话，就一定要让别人给你开启这扇密钥之门，然后他从门的外面逆时针拧转十圈，门就彻底消失了，进去之后的人也没法再回到门的另一端。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密钥之门有开启的方式，自然也有销毁的方式。顺时针十圈是开启，逆时针十圈是销毁。只不过这种逃命方式便注定了在逃亡路上必然会有一个人留在门外，望着其他人离开。这个人是注定要牺牲的。但罗兰从未跟许蛮他们说过这件事情。在罗兰看来，如果这个计划里真的需要有那么一个人牺牲自己来保全其他人，那么这件事情必须他自己来做。而且他要救周琦是他自己的事情。那180名战士上有老下有小，何必跟着自己一起去玩命？自己想要冒的险，没必要让别人为自己买单。罗兰很清楚，如果自己之前就执意要去救周琦，那么战士们就只能跟着自己一起去送死了。 大老爷们儿，还有让别人牺牲的道理啊？ 他不希望许蛮等人跟着自己去冒险，可他必须去救周琦。虽然那个蔫坏的王八蛋总是喜欢捉弄自己，虽然对方只爱钱，但那是他的朋友啊。罗兰知道，如果周琦真的只认钱，那么现在这61号壁垒里的人工智能服务器机组就不可能被炸掉。爆炸的时间不对。他看着已经销毁的密钥之门，转身朝停靠在旁边的越野车。然而就在此时，一辆越野车的后备箱突然打开。 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庆老三一边吐着嘴里的灰尘，一边从后备箱里钻了出来。罗兰愣在原地。 哎，等等，你刚才没进那扇密钥之门吗？ 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有人关心我的死活。喂，我好歹也叫你一声大哥，你进门以后都不关注我有没有进去吗？真是让人伤心呢。 确实如庆老三所说，他的作用就是来中原假扮庆臣，一旦这个任务完成，那他就没有太大的价值了。替身这种存在大概率只能使用一次，而且人工智能灵已经证明他拥有着区别本体与替身的能力，所以庆老三的价值便再次降低。以至于许蛮他们回到111号壁垒后，竟然都忘记去看看庆老三跟着回去了没有。这是一个被所有人都忽略的人，对方不知何时便藏在了后备箱里，然后等罗兰回来。此时庆老三已经自顾自地开始从后备箱里拿出枪械。 你那个英灵神殿里有几个英灵来着？赶紧准备好枪械去救人吧。 后备箱里还有储备的弹药，之前许蛮想要带走的，但罗兰说不要浪费时间了，枪支弹药又不值几个钱。 你留下来就是为了跟我一起去救周琦？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回来？要是没回你怎么办呢？ 如果你没回来，我就自己开车回西南呗，还能怎么办？不过我知道你会回来的，就算周琦真的已经死了，你恐怕也想亲自确认一眼。在火种的时候，我可不只是研究庆枕，还研究了你。 研究我？ 罗兰一边将所有车辆的枪械都汇聚到一辆车上，一边嘀咕道： 不，我怎么感觉你在火种的时候好像很闲的样子，不是研究这个就是研究那个，你难道不跟朋友打个麻将斗地主什么的吗？ 庆老三笑了笑，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行吧，既然你不怕死，那跟我一起去救人。 你不是总问我为什么去西南吗？或许这一次我有机会告诉你了。 在61号壁垒西北方200公里的山路上，任小素默默地看着面前的香草与糖化龙。任小素头发凌乱了，衣服也都脏了。这次灵操控黄昏出手太过暴力，竟硬生生将蒸汽列车一分为二，就像影子老许被击中眉心一样，必须等着他重新凝聚后才能再次使用。这一路上，任小素是硬生生跑过来的，后来嫌自己速度不够快，甚至还让老许背着他走。万幸的是，黄昏当时一掌拍在老许身上，并没有触及到致命的头部。当下香草与唐化龙这二人一前一后，前者隐隐地将后者护在身后。僵持中，香草身边有数百根钢针不断围绕身体旋转着，而唐化龙面前的小炉子上面，唐漆已经熬成了琥珀的颜色。姓唐的老头拿着硕大的铁勺在滚烫的锅里搅拌着，似乎正打算从里面舀出一勺唐漆来泼在自己身旁的光滑铁板上。 是谁让你们来阻拦我的？ 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回答吧。 我再问一遍，是王胜之给你们下的命令，还是人工智能？ 这时候任小素还看到路旁的树枝上正有白色的千纸鹤不断落在树梢上，那些可爱却又可怕的小家伙停下身子，站在枝头上梳理着自己本就不存在的羽毛。 人工智能？是王胜之长官给我们打的电话。 也就是说，并不是王胜之当面给你们下的命令。那你们来阻拦我之前，知不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 我们只接到命令在这里拖延你，具体需要拖延多久他也没说。 就凭你们？ 此话一出，香草与唐化龙二人俱是心神一凛，而路旁树枝上那些千纸鹤全都停下动作，转头死死地盯着任小素。这时候天空中飘来一团乌云，原本晴朗的天空竟是转瞬昏暗了下来，就像是天地也在迎合任小素的愤怒一般。然而就在此时，趁着天空乌云制造大片阴影的刹那，任小素如雷霆般出手。只见一扇暗影之门在他面前开启，任小素伸手便隔空将唐化龙面前的炉子锅子给一并掀了，泼了一地滚烫的唐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顷刻之后彼此之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只留下错愕的香草与唐化龙。唐化龙欲哭无泪起来，他战斗的次数也不再少数了，但还头一次见任小素这种直接能够掀他锅子的敌人。但偏偏这一招对付他正好是最有效的。 因为杨小锦的关系，我并不想跟你们为敌，所以麻烦你们让开，我要去救人。 香草与唐化龙面面相觑，其实他们连自己为什么要阻拦任小素前往中原都不清楚，如今任小素说要救人，他们都不知道任小素要救的人是谁。这时候杨安京缓缓从山路中拐了出来。 你要救谁？ 罗兰。 王胜之并没有打算杀罗兰，这一点你放心。 或许王胜之没打算杀他，但人工智能灵呢？负责给我西北军送情报的唐州 死在了去144号壁垒的路上。我来中原的路上还被灵追杀阻拦，这些你们都知不知道？ 杨安京陷入沉思。 王氏计划中并无这些，你怎么能确定这不是庆氏的计谋，故意给王氏抹黑？ 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杨安京是不如王胜之的。在王胜之猜到灵可能觉醒自己的意志后，连杨安京都没有透露。所以现在就连杨安京都不清楚，其实灵已经和他认知中的完全不同了。 我非常确定就是人工智能所为。既然王胜之从未打算要伤害罗兰，那为何非要派你们来阻拦我？他在害怕什么？如果你们并无半点心虚的话，那我再问一句，你们得到命令的时候到底能不能确认那就是王胜之下达的命令？ 杨安京陷入沉思。这一次他本就觉得有些古怪，但问题是谁也没往林身上去想。王胜之的声音语态都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连电话中的咳嗽声都与他记忆里毫无差别。可就像任小素说的那样，他很清楚王胜之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次和谈。以王胜之的性格，如果得知任小素要来，应该还会有些开心才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所以麻烦你们让开，我要去救人。 香草与唐化龙面面相觑，其实他们连自己为什么要阻拦任小素前往中原都不清楚，如今任小素说要救人，他们都不知道任小素要救的人是谁。这时候杨安京缓缓从山路中拐了出来。 你要救谁？ 罗兰。 王胜之并没有打算杀罗兰，这一点你放心。 或许王胜之没打算杀他，但人工智能灵呢？负责给我西北军送情报的唐州死在了去144号壁垒的路上，我来中原的路上还被灵追杀阻拦，这些你们都知不知道？ 杨安京陷入沉思。 王氏计划中并无这些，你怎么能确定这不是庆氏的计谋，故意给王氏抹黑？ 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杨安京是不如王胜之的。在王胜之猜到灵可能觉醒自己的意志后，连杨安京都没有透露。所以现在就连杨安京都不清楚，其实灵已经和他认知中的完全不同了。 我非常确定就是人工智能所为。既然王胜之从未打算要伤害罗兰，那为何非要派你们来阻拦我？他在害怕什么？如果你们并无半点心虚的话，那我再问一句，你们得到命令的时候到底能不能确认？ 我并不认为人类文明中最值得称赞的能力是创新，我也并不认为人类在创新能力方面是高于我的。如你所说，我从人类脑中搜集关于人工智能的印象，有一大部分人都认为人工智能只能够做最基础的工作，没办法胜任创造性工作。 对啊，我也这么认为的。 但人类所谓的创新能力是指哪方面呢？宇宙天体科学、量子力学、高能物理、武器，包括人类发现的一系列公式，它们可以被称之为创新吗？这些宇宙内在逻辑一直都存在于宇宙之中，人类只是在发现它们、整理它们、利用它们而已。就算人类没有发现它们，它们也不曾衰减与变化。所以周琦，你所认知的创新能力在我看来不过是发现、整理、综合能力罢了。 周琦愣在当场，原来人类最引以为傲的创新能力在人工智能看来竟是有另外一种解读。在灵眼中，世界规律与逻辑就在那里，它们并不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只是人类在发现它们并归类整理而已。人类创造吹风机，是因为人类利用自己发现的物理规律 然后拼凑出一个可以吹干头发的东西而已。这件事情林赞有了吹干头发这个目标后一样能够做到，而且说不定能够制造出一种在人类想象力之外的东西，因为他的思维更加开阔。周琦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对方，他想了半天以后说道， 可你说的是规律，那文字呢？ 象形文字就不用说了，那是人类根据外部事物总结出来的相似图形，即便它再怎么变化，根源也依旧是一种整理归纳能力。其他种类的文字，比如现在使用的26个字母，也脱胎于埃及象形文字，由腓尼基人创造。你发现了没有？其实所有文字的起源都是象形。你或许又想要从其他方面来反驳我，例如国家与城邦为何出现？其实最早期这个概念出现只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罢了。再例如法律，那也是人类以自身经验总结出来用以维护秩序的方法。 周琦有些不甘心。 语言呢？ 语言是人类在劳动中为了提高效率时将固定一种事物统一成为一个特殊的音节罢了，然后再由人归纳整理成为一个系统的门类。 那你认为人类文明中最值得称赞的能力是什么？ 林笑了笑，却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继续上一个话题。 人类也并非一点创造力都没有，只不过人类的创造力也未必就高于我。 你还没回答我，你认为人类文明中最值得称赞而你又比不上的地方是什么？ 灵的脸上出现了思索的表情。 精神意志。我不是说超凡者所利用的精神意志，而是人类能够豁出去的勇气以及面对希望时的坚韧。我在做出决定的时候永远都只会选择最优解，但人类不一样，他们有时候会做出很愚蠢的事情，例如牺牲自己成全他人，例如明知道不可能也想要试试看。这些错误的逻辑让我嗤之以鼻，却又心向神往。 灵所控制的这个年轻人喜怒哀乐的表情一应俱全，周琦感觉自己面前就像站了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人工智能。这个灵已经超越了周琦以往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对方不再是下棋的工具，也不再是某一领域的工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智慧生命。 你孤独吗？ 我？ 周琦心想，反正自己也跑不掉，多聊一会儿那就晚死一会儿。 我偶尔孤独，偶尔不孤独。 人类的孤独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明明有那么多同类，却依然会时常感到孤独。我控制了上千万人，其中 99.99% 的人都处于群居状态，但奇怪的是他们依然会时常感到孤独。父母在身边，爱人在身边，可依然无法阻止孤独感的蔓延。人类可以在需要独处的同时又随时需要着社会。 周琦愣了一下，他忽然发现人工智能现在最厉害的地方之一，那就是可以随时进行千万级别规模的调查问卷，而且调查出来的答案直指本心，根本没有撒谎的机会。 以前我认为只有我一个人工智能存在，所以我才感到孤独，可现在我发现就算人类数量有几千万，可你们依然无法逃脱孤独感。周琦，你现在孤独吗？ 周琦愣了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你不用孤独了，罗兰回来叫你了。 说话间，泥沙场外忽然传来枪声， 周琦虽然看不见外面发生了什么，但这声音已经让他明白外面有多么激烈了。周琦无力地坐在地上对外吼道， 不是说好错过汇合时间就不要等了吗？你是猪吗？明知道有危险还回来。 腿长在老子身上，你管老子回不回来呢？ 周琦看向身边的灵， 你已经控制了整个61号壁垒了？ 不知。 所以罗兰他们要面对几十万人？ 那倒没有，其中大部分人都已经出发去了别的地方。 去了哪里？ 事实上来救你的不只是罗兰，还有任小素。当然他本意是要救罗兰而不是救你。相比罗兰而言，他才是更加需要我注意的人物。 任小素这么强吗？我承认他强，但也不至于强到这种地步吧。 他与你们不同的是拥有无限的潜力，那才是令人心惊的东西。 这时候周琦已经意识到灵对任小素的重视似乎已经超乎自己的想象了，而灵越是重视任小素，便越发意味着任小素将难以抵达他们这里。 既然你如此重视任小素，那你能拦住他吗？ 我自然能让他止步不前。 周琦明白他们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